还是一阵微弱的灯，伸出手会烫，放手会冷，忍忍心里住了一个不可能的人。我哭着说请等一等，我怕追不上你的人生，怕你路过的城是不